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官园桥外环方向全线车多，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进门桥东向西方向，北四环受到建祥桥西事故的影响，望河桥到建祥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心情特别好，是因为你放暑假了吗？在路上，2018放暑假了，每天在家里哈，然后就觉得让人特别羡慕，然后自己觉得，哎，要不然自己也感觉给自己是不是应该放一个假了？虽然没你们暑假那么长，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下周和下下周我也考虑一下休假呢？好了。每天到这个时候感觉就是挺爽的哈，路上车也没那么多了，早晨起来呢没有那么多的家长去接送孩子了，感觉路面的情况好很多。你呢？今天呢虽然好像是很平凡的一天，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仔细想想看呢，每天都要长出它的特别之处。比如说今天汽车音乐会听到了某一首好听的歌曲，对不对？好了，我是腾斌，欢迎新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听听你今天的不一样哈。同时呢，老朋友在我们的一群和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自驾出行哈，但是要注意安全哈。在城区道路开车，大家的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在车身的剐蹭方面，因为它的发生概率比较大呀，底盘被蹭的情况会比较少，容易让人麻痹大意。大多汽车事故的发生都来自于司机的大意，底盘被蹭，轻则掉漆，重则损坏油管和悬架。如果底盘不小心被剐蹭了，要及时停车检查有没有漏油等等恶劣的伤害，发现漏油了立刻关闭引擎，然后呢修补之后才能继续前行，然后呢再开到修理厂去进行更换，一定要更换哈。如果说你这个暂时这个不漏油了，别就开了它以为没事了呢，一定要去修理厂去检查一下，该换的咱们就得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非常精彩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10名歌曲了。首先呢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 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Keep on moving。 第九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 第八名 张靓颖我的梦。 第七名 范玮琪小眼睛。 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笑也有他的。 第六名 王菲但愿人长久。 我已乘风归去，为空中楼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暖身曲《勇往直前》Keep on Moving， 是来自 Five 演唱的，源自于他们的 Five 精选集当中。其实呢，为了替男孩子们过去四年精彩的音乐生涯画上完美的句点，一首将他们再成巨星的唱片的资深顾问 Simon 特别担当制作了 Five 的精选集。这张专辑当中，破天荒地收录了十首前十名畅销代表作之外，就包括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上周第二十名，本周晋升了十位，来到第十位次。你可以在欢快的乐曲当中稍微听到有那么一点点感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要解散了，所以呢这是暂别曲了。哇，真的听出来了，有那么一点伤感。好了，继续攀升，我们跳回第九名歌曲，先来听第八名歌曲张靓颖我的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yeah、

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它算不算是注定？太阳下幻想，有人陪我恋战重生。一眨眼，山城南街，干脆要多别停。纽约街头，快闪的手，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来自极客少年团的夏日大作战，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三位，第九位次，有五个小男生组成哈。出道的时候年龄最小，才17岁。他们有个新颖而特殊的身份，就是尚雯婕工作室的练习生。五位男生是从网上5万多名报名的这个生源当中脱颖而出的啊，唱歌、跳舞、乐器、设计，方方面面样样了得，为打造一支颜值的实力派，尚雯婕也是拼了。够拼的哈，夏日大作战。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眼睛有点无力，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有睡醒。哦哟，小眼睛，大隐形眼睛，想把 作品来自范玮琪的小眼睛，翻出陈建州的照片来看，眼睛还真是不大哈。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7位。好啦，继续攀升一首老歌，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但愿人长久，王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6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王菲重新翻唱邓丽君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愿人长久》，也是向前辈致敬哈、因为之前就很欣赏邓丽君。王菲呢，努力要把这首歌曲唱好，其实唱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王菲做到了。无论是刘惜君翻唱邓丽君的这首歌曲叫什么来着，还有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都让我们感觉没有输给原唱，唱出了自己的精彩。对了，想起来了，刘惜君翻唱的《我只在乎你》。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清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7度，早晨还有分散性阵雨，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较多，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您注意防范。由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渐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大型剧情类音乐综艺《这就是歌唱对唱季》选择了对唱这一冷门形式，希望借此打破类型节目的模式化。据了解，节目的制作初衷就是要突破千篇一律的比拼模式，以对唱选手搭档加音乐元素加剧情式综艺的全新模式，激活音乐类综艺的新玩法。节目选用了男女情歌对唱作为节目的切入点，将参赛的男女选手组成对唱搭档，节目将于今天晚上在优酷独播。 历时两个多月的北京卫视大型跨界音乐真人秀节目2018跨界歌王即将迎来总决赛。近日总决赛的红毯秀在北京电视台盛大举行，吴秀波、王凯、宁静等七位选手携手实力帮唱嘉宾闪耀红毯。作为公认的好兄弟，内外建秀组合的吴秀波和李健继我是歌手之后再度合体。被问及决赛的杀手锏是什么，吴秀波自信表示，李健就是我的杀手锏。而问起谁最有可能拿到歌王，李健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吴秀波。日前陈伟霆的粉丝见面会在北京举行，陈伟霆透露目前自己正在拍戏，同时还做了一个自己的品牌，不久之后就会公开。对于音乐上的计划，他直言第二次巡回演唱会一定会开，还表示自己想要做影视剧的监制，已经开始计划了，这些都将在未来一步步完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以及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The Black Eyed Peas Just Can't Get Enough。 Honey got me running like I'm Flojo， Signs a name on my heart with an XO。 第四名罗志祥武魂再现。第三名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这一路走来说不什么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 第二名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苏慧伦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Bo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I'm addicted, wanna jump inside your love, I wouldn't wanna have itThe way I'm addicted and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Honey got a sexy on steaming. She give my hotness a new meaning. Perfection, mommy you gleaming. Inception, you got above a dreaming, dreaming. Damn baby, I'm fiendingI'm tryna holler at you, I'm screaming. Let me love you down this evening. Love it, love it, yeah, you know you are my demon. Girl, we can form a team and I could be the king, you could be the queen. And my mind's dirty and it don't need cleaning. I love you long time, so you know the meaning. Oh baby, I can't come down, so please come help me out. You got me feeling high and I can't step off the cloud.And I just can't get enough. Bo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wouldn't wanna have it any other way. I'm addicted and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Like I'm FloJo, signs a name on my heart with an XO. Love so sweet, got me vexed though. I wanna wish it right back like presto, yes. Meantime, I'll wait for the next time. She come around for a toast to the best time. We got a well back and forth on the text line. She got me fishing for a love, I confess I'm something about a smile and a combo. Got me high and I ain't coming down, yo. My heart's pumping out louder than electro. She got me feeling like Mr. Roboto.Can't come down, so please come help me out. You got me feeling high and I can't step off the cloud. And I just can't get enough. Boy, I think about it. Just can't get enough. 来自 The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合唱团，他们的人气满满，强而的旋律堪称一场疯狂而又绚丽的音乐旅程。这首歌曲上周第1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5位次。黑眼豆豆 Just can't get enough。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了，还是这样的节奏，咋咋 说说 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来跟上，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右脚不能动，对不对？来左脚，所以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跟上节奏，武魂再现， 狂人在举动啊，除了瘫痪真相和感动，你不懂一种啊，就让世界污蔑你的梦，寂寞和牢笼啊，管不住无所谓的自由，耶耶耶，让沉睡的身体觉醒，让我不知独行，就为你战斗，全力无休，热情供应，用无相比至今点燃爱的火，你无法定义，你无法代替，你是爱的秘密，世界喊作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因为你我才明白，爱说笑决心，让我不知独行，就为你战斗。全力无休，热情供应，永不向你致敬，点燃爱的火。为爱，不要为爱，不要为爱，不自己，不在心中。为爱，不要为爱，不自己，爱，不自己，因为你我才明白。 相信爱就能无懈可击， 罗志祥的武魂再现，想必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会是相当的精彩。上周第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爱说笑无敌，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 随风拂面， 随风拂面， 你淡淡的笑脸， 你淡淡的笑脸， 一切不染 不染。 心头里的香味， 心头里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你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童话故事再美，不如这雨也珍贵。时光一去不回，我与你紧握相随。 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下周第四名，本周晋升到亚军位置。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看了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哈 ，Music Video， 哦，用到了英特尔的 3D 人脸的这种面部表情捕捉技术，还有后期的渲染，效果实在是惊艳呢。就是 Lady Gaga 的奇幻妆容效果。这就是现在的科技呀，一切皆有可能。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 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唱响这首不朽金曲，在耳边再次回荡。苏慧伦和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好了，跟着他一起大合唱吧。上周第21名，本周登上了冠军的宝座。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部的榜上金曲，还有更加精彩的榜上金曲，期待下周吧。好了，待会儿回来的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更加精彩，你怎能错过？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孙大伟 来了来了， 走，跟我去趟家具市场。 老婆，饶了我吧，整天找设计师看地板选家具，头都大了。 你以为我爱跑啊？ 可咱们预算有限啊。 来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50天拎包入住，大牌设计，亲民价格，定制家具和家电全部免费送。K D 衣柜，金牌橱柜，大品牌配置。 找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1996年，26岁的高晓松发行专辑《青春无悔》，我们可以在这张唱片里面听到刘欢、老狼、叶培、小柯，每一位演唱者都在用一首歌来讲述高晓松发生在北京的青春往事。而等到2010年，40岁的高晓松再一次发表专辑，集合一众优秀歌手演唱他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乡愁。高晓松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没有离开过，对于乡愁是没有概念的，而当他后来去了美国，才开始渐渐理解乡愁的意味。所以在这样的心境下，高晓松写出了这首《一个北京人在北京》。他说不是音乐作品发生的改变，而是我们都在默默长大。来自高晓松作词作曲，老狼演唱的《一个北京人在北京》，闯荡四方，心终究要回到故乡。 的城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安然身上。我已经没处幻想，我失恋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又听到了来自英国的我喜欢的这位女歌手 Ellen Goulding 的这首 Love Me Like You Do。 特别喜欢她是从那首 Around You 开始的，然后开始问，哎，这个人声音好特别啊，音乐好好听哦。我一查，英国女歌手 Ellen Goulding， 其实她是演唱了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歌哈，就是刚刚这首主题歌 Love Me Like You Do， 然后呢开始被这个全球的这个喜欢音乐的乐迷所知道和认可。好了，问候一下官微这边呢，很早来 say hello， 但是十点钟还没有人来刷存在哈，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收听了吗？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来的视频，好美的这个天啊，真大，肯定不是北京了。还有信访单位，还有丽莎说，听着冰姐活力的声音，感觉天气都不那么热了，是吗？今天好像也真的不那么热哈。谢谢你的支持，还有爱在旅途，努力只为你，明天沙漠。还有已经放暑假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在路上2018抽烟喝酒烫头许健 Jesse 老朋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位新朋友哈，没有新朋友来在我们的官微刷存在，来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闲着的话赶快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老朋友呢可以继续来刷存在呀，我就不相信你们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有没有？北京时间10:30。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自动力火车的《当》。这首歌让我们再次想起了《还珠格格》，其中那缠绵悱恻、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好像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山无棱、地天地合的爱情童话当中。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在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在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黄，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祖先都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挥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挥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孙大伟， 来了来了， 走，跟我去趟家具市场。 老婆，饶了我吧，整天找设计师看地板选家具，头都大了。 你以为我爱跑啊？可咱们预算有限啊。 来一号新家，预算得全包全配精装，50天拎包入住，大牌设计，亲民价格。定制家具和家电全部免费送 ，K D 衣柜、金牌橱柜、大品牌配置。 找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北京时间48秒，我选这个数，欢迎你继续收听哈。蓝老师说，啊，金姐当好像就应该放假了，是吗？是暑期的时候热映的一部这个童话爱情故事是吗？其实呢，我不太喜欢看《还珠格格》。现在我在看《扶摇》。哎，你们有没有看？来来来，嗯，现场咱们聊聊哈。怎么说呢？并不是说喜欢杨幂，也不是喜欢阮经天哈。就是说，偶然之间呢看了一集，也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就看下去了。看了这个三集之后，就觉得，哎，这个和那个《三生三世》很像啊。然后，有人过来就跟我说，说为什么像啊？是不是因为都是杨幂主演的？我说不是，《三生三世》怎么杨幂主演？那不是赵丽颖的成名作吗？赵丽颖那个是不是叫《花千骨》啊？这个我这个完全已经全部都搞混的状态哈。好了好了好，不聊了不聊了，听歌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正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啊，今天是周五啦，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绿色环保，选择电动汽车。不是广告，不是广告。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棒的法文歌曲。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

感觉他的音乐风格好像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哈、啊，来自 Eric Iglesias 的一首 Don't Turn Off the Light 啊，感觉他出道以来呢，他的音乐就很有特点，在全球范围内的专辑销量已经超过6000万张，同时也是美国告示牌热门拉丁歌曲榜当中最多拥有最多冠军单曲的歌手 Eric Iglesias， 怎么样？好听吗？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时段终于又回到25分钟的播出了，真的是太棒了，今年的大好消息。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给你介绍一个自驾游的好汽车，让你心花怒放。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无论是历史古迹还是自然景观，无论是民俗风情还是奇异的风光，一幕幕一卷卷如同一幅壮阔的画面在车窗之外慢慢地掠过了。哪儿啊哪儿啊哪儿啊，这就是8000里路云和月，就是新疆的南部，哈哈。自驾游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你想想，丝绸之路哈，绵绵的帕米尔，还有驼铃摇荡着张骞的风尘，驿站背负着古道的岁月，如此辽阔的原野，如此美丽的风景，驾车出行将会是真正的感受到那种悠远的壮美的和自在的感受。新疆南部真的是很大很大哈，景点又很分散，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呢？干脆从乌鲁木齐出发吧，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然后穿越帕米尔高原，环游整个的这个新疆的南部，然后呢越过死亡之海，一睹千年古迹，再逛逛巴扎还有玛扎，饱览民族风情，真不错。行驶路线就是乌鲁木齐到和田，然后再到喀什，再到阿克苏，再到库车，再到吐鲁番，啊哈，这一路的美食美景啊，嗨，10天到20天啊，留出来了，赶紧把年假来凑一凑哈，10天到20天，孩子放假了，走起吧。最佳行程就是8到9月份了，行程大概是5000公里，怎么样，自驾走起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梁咏琪，新鲜。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北京的黄昏，在某年某月，你在我心中按下指纹。该视若珍宝的灵魂，我却没有好好的疼。你说没有人比你更爱我，这个诅咒已成真。回顾这短短半生，只有你的情意最真，也在我心中深根，玻璃往回弹，想听你说话。 很煽情的歌曲来自金莎的《想听听你说谎》，歌词当中所表现出在经历感情的伤痛之后，借由周游世界转换不同的城市，满满的找寻自己生命的平衡和美好，也重新找回爱人和被爱的能力。恰好和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哈。好了，爱情加油吧。哦